解说星星的比赛真是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啊。潘林不禁感慨着，话题星星身上似乎是从来不缺的，但是陷阱也是总是满满的。当然这一次不能说是星星，米修远是雷霆的人，但雷霆的对手是星星，潘林的第一仇恨习惯性的就先定位在星星身上了。好在这种猜想也只是一种期待，不是比赛里的那些板上钉钉的战术解说，没有发生解说所说到的状况也不算太尴尬，但是潘林心头已是阴影。比赛转播依然给了米修远足够多的镜头，个人赛一分钟内落败，在职业选手来说是很难看的事儿。但镜头上的米修远看起来情绪稳定，在回到雷霆战队的选手席后，甚至得到了雷霆队友们的整体起立击掌之意。戴延奇也不过是个刚刚结束新秀期的三年级选手，却一副大姐头的样子，狠狠地揉了揉米修远的头。 看起来雷霆是放弃了对叶修的这一局，索性派了个新人上去吸取一点比赛经验。 嘉宾李一博小心翼翼地观察了很久，终于开口说话了。 不知道这场不到一分钟的失败对于选手而言会有什么样的成长？ 潘林说着语中微微含刺儿，显然对于雷霆这种做法略有不满。至于是不爽这种安排，还是因为没有如他所愿地摆出秘密武器，那就不得而知了。比赛继续，叶修之后出场的是苏沐橙，雷霆由方学才上去迎战，又是一位刺客选手。最终方学才不敌苏沐橙，星星再得一分，2-0了。现场激动，10-0一类的呐喊又在场馆内回响起来。结果第三阵雷霆出场的选手竟然是萧时钦，而星星这边则是莫凡。萧时钦以战术大师之名著称，但单挑实力也不弱，在雷霆阵容中常是守擂大将，但是这一局却在个人赛就出马。雷霆的安排到底是什么样的节奏？ 萧时钦对莫凡，这两个在上赛季挑战赛中其实相遇过，当时是在新赛制的擂台赛中，那场萧时钦的擂台表现十分出色，一挑三得手。我们看看今天这两人再度重逢会怎么样呢？ 解说潘林烘托比赛气氛。结果这场对决也没出现他所煽动的这种曲折气氛，萧时钦踏踏实实的就将莫凡给击败了。潘林和李一博都不知道该如何点评了，这场面太温吞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像就是这么一回事。然而失败者的心情却不会像场面那么平静，走下场来的莫凡并不如他平日里那种无表情的状态，他的目光停留在那一端的萧时钦身上，脸上流露出明显是在思考的神色。两次败给同一个人，莫凡也在积极寻找着问题的所在。就算是实力有差距，但是比赛并不只是计算实力，运用实力的方式方法才是最终决胜负的地方。看着莫凡用心的模样，叶修也没有多说什么。到了一定的水平，更多的就需要自己去领悟了，毕竟真正熟悉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本人，旁人往往起到的只是旁敲侧击拨开云雾一类的作用。怎么击败萧时钦？这种命题如果叶修三言两语的指导就能让一人做到的话，职业选手的水准未免就太不值钱了。个人赛战罢，星星2-1领先，10-0已经是不可能了。现场顿时表现出了一些情绪上的低落，星星的粉丝们的胃口都被星星连续的华丽表现给喂刁了，不是10-0都能让他们产生一些不满情绪。不是豪门的星星，拥有着豪门粉丝才有的期待值。接着进行擂台赛， 潘林和李一博都认为星星是有一定优势的，毕竟雷霆选手的名气和实力都不算很拔尖，星星呢至少有方瑞坐镇，还有唐柔这个形象已毁但在场上却爆发力依旧的存在。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星星的机会比较大。 李一博用词已经谨慎到一定地步了，获胜之类的字眼都不敢使用，只敢说机会比较大。机会比较大并不意味着就会赢，李一博真是相当狡猾。结果擂台赛就那么不出意外的让星星给赢了。潘林宣布着这个如他们所料的结果，发现自己居然有点意兴阑珊。怎么回事？解说星星的比赛没被打脸还不习惯了，自己这是在抖 M 吗？趁着团队赛之前的休息时间比较长，潘林深刻检讨着自己。比赛场边，两队选手却都在为接下来的团队赛谋划着。 有点不寻常的感觉啊， 方瑞说。 说， 叶修说。 说不出，是一种直觉。 老夫也觉得有些不对，太平静了。 团队赛不会了。 你的意思他们是在流利？ 流利倒也不至于，但是单人赛事他们的实力确实不算太强，可是丢分丢得如此平静，说明他们对于团队赛是有着无比信心的。 叶修说。 相信自己？难道这还真是他们现在的团队赛这么强大的奥义？ 方瑞显然看到了那七对萧时钦有关雷霆本赛季为何如此优秀的访谈。 不自信，战术中就会有很多不敢做的选择，越自信可做的选择越多，变化就越多。 你这话听起来像是在说萧时钦，他一直都挺自信的嘛。 方瑞说。 现在他的自信不只是对自己了。 方瑞有点懂了，其他人也有些明白了，所有人下意识地回头朝雷霆那边看了眼，结果雷霆的选手们也正在朝他们遥望。双方目光接触，萧时钦友好地朝他们挥了挥手。 这场比赛真的缺点火药味啊。 这一幕也被现场镜头给捕捉到了，不过节目转播此时正在插播广告，这只是潘林看到画面后的一个私下吐槽，真要是直播中可不好这么说，那得往两队真是和谐友爱一类的积极面去点评。 这场不好打，大家集中注意力，初期节奏我们先放慢一些。 叶修说着。 每一个要面对的对手他们都会研究，研究对手选手的风格，团队的战术风格，但是雷霆战队这支本赛季团队赛十分夺目的战队真的很难针对。他们不像轮回，轮回团队赛的强势和他们选手和角色的强力是分不开的，一叶知秋身上的斗神光环现在都在被轮回一点一点的洗退。在轮回，一叶知秋不再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一，在这里他们还有一个一，一枪穿云。孙翔和轮回并没有发生很多人猜测担心过的不兼容问题，于是在轮回如此强势的战机下，他和周泽楷的这对强力组合在本赛季被记者起了一个 2No.1 的称号，两个第一，一指两个最强的选手，两个名字中都带一的角色。拥有这样的强力人物，这样一对彪悍的组合，轮回打出了团队赛不败的战绩。但是雷霆呢，他们的选手在单人赛事中可见并没有顶尖的战斗力，但是他们的团队赛却可以保持有14场的胜绩。为什么？战术。雷霆从来都是一支依靠战术立足的队伍，但是从来没有凭借战术立足到如此彪悍地位的时候。目前圈内舆论纷纷表示，如果雷霆本赛季能一直保持如此彪悍的团队发挥的话， 那么联盟四大战术师一说或许应该改一改，萧时钦应该从中摘出，而成为比其他几位还要更高一级别的存在。毕竟叶修、于文周、张新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手中所掌的筹码都比萧时钦要强不少，他们的队中就好像轮回那样，是拥有超强战力的单体存在。这就是好比厨师做菜，叶修、玉文周、张新杰拿的好食材，烹饪出了一道道好菜，水平很高。但是萧时钦，他是一个拿着不如以上三位的食材，却做出了同样出色，甚至可能更加美味的菜肴。如此对比，谁更出色，好像一目了然。这话刚出时，响应者云集，但是很快有人犀利指出，上赛季的挑战赛，叶修可是拿着超级烂的食材，把拥有华丽的家世食材的萧时钦给击溃了。这怎么说呢？于是另一方又拿本赛季萧时钦和玉文州、张新杰的直接对话来说事，团队赛都是萧时钦的雷霆获胜，这也是很坚实的例证。于是唯一的悬念只剩下叶修了。这一次叶修手里的食材可比挑战赛时优异了不少，新人有成长，选手有苏沐橙和方瑞这级别的加盟，角色也有这两位手下的全明星角色，其他人角色也都有大幅提升。反观雷霆阵容，和苏沐橙、方瑞这一级别的一比，星光顿时暗淡许多，角色方面则还是他们这支并不富有的战队多年来那种循序渐进的积累风格。叶修的食材有了大提升，萧时钦的食材相比在家世却有了不少的退步，这一次两人的再度交手会怎样呢？临近比赛开始前，现场解说已经给这轮团队赛的交锋找准了看点，就是两位大师的战术对话，谁胜或许就会是那个凌驾于四大战术大师之上的存在了。这话潘林没有直说，但是很多人都想到了，所有人的目光已经盯紧了屏幕。比赛开始。